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虽然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遇到了危险，但对唐三来说，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比他计划中用的时间还要少了许多。由于没有急于将这三头千钧蚁蟥彻底杀死，此时唐三自己的身体已经胀得难受，吞噬金丝传给他的能量实在太庞大了，他不需要使用魂技来释放，索性坐在地上再次释放出蓝银领域护体，吸收这些外来的能量。这一开始吸收，唐三立刻发现吞噬金丝与以前的区别。除了吞噬速度之外，最令唐三惊喜的就是通过吞噬金丝而来的能量不再是单纯吞噬过来的，而是经过八蛛毛的中转之后被过滤了一遍。虽然并不是和唐三玄天功一样的能量，但却是没有任何属性，极为纯粹的能量，吸收起来根本不需要再经过他用玄天功过滤，直接就可以与自己的魂力进行融合。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我在面对敌人时使用吞噬金丝，就可以在战斗中没有任何损耗的将吞噬来的能量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再加上蓝银领域的终极技能海纳百川，毫无疑问，我在战场上的持续战斗力将会强到一个恐怖的程度，而敌人面对吞噬金丝时也就更难挣脱。吞噬金丝带毒，这是八蛛毛进化后出现的全新能力，以它的能量形态都能传毒素，哼，不愧是神级的外附魂骨啊。 浓郁的白雾伴随着唐三的呼吸蔓延全身，三花聚顶重现，淡淡的香气从他身上蔓延而出，体内的六块魂骨同时传来温热的感觉，体内的魂力伴随着外来的能量一点一滴转化为自身能量，缓慢地增长着。95级乃是封号斗罗的瓶颈，尽管三头九万年千钧蚁蟥被吞噬的力量极为惊人，但经过玄天功吸收化为自身能量之后，却如同泥牛入海一般，只是令唐三感觉到细微的增幅，增长速度甚是缓慢。唐三也并不着急，95级到96级这一级之差，往往是 80% 的封号斗罗中期一生都无法突破的，又岂是那么容易提升呢？但每增加一分魂力，对于未来的提升就会更有保障一些，正所谓水滴石穿，拔苗助长才容易出现危险。三头千钧蚁蟥挣扎得越来越弱，他们那坚硬的外壳在吞噬金丝的强烈腐蚀之下渐渐破碎融化，生命气息正随着力量被抽取一点一滴地减弱着。当他们体内最后一点能量也被吞噬金丝榨取之后，强烈的腐蚀性剧毒也同时带走了他们的生命。唐三不敢耽搁时间，他需要在一个时辰内吸收三个魂环，时间紧迫。感受到三只千钧蚁蟥丧命，他立刻收回自己的吞噬金丝，却并不收回八蛛毛，以自身最佳状态开始吸收他们的魂环。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当唐三释放出自己的昊天锤武魂，向一只千钧蚁蟥发出魂环召唤的时候，三道黑气同时从三头千钧蚁蟥体内释放而出，化为黑中透红的魂环朝着昊天锤而来。这一幕吓了唐三一跳， 我分明只是向一只千钧蚁蟥发动召唤而已，可出现反应的竟然是三只，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很快他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现在已经有了14个魂环，自身对于魂环的吸扯力极大，再加上昊天锤又修炼了大须弥锤，本身何等霸道。虽然他只是向一只千钧蚁蟥的尸体发动召唤，可这三兄弟的尸体距离很近，在昊天锤强大的霸气面前都出现了反应，在绝对压制之中，那三个黑中带红的魂环飘飞而至，同时朝着昊天锤飞了过来。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立刻放弃这三个魂环，任由他们在空中散去，再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魂兽，另一个就是同时将他们附加在昊天锤上，同时进行吸收。同时吸收三个魂环，整个魂师界都未有先例，也只有我和比比东这种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才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 魂师在吸收魂环的时候何等谨慎，再加上同时出现两个以上可以吸收魂环的情况少之又少，在这之前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同时吸收三个魂环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一个未知数。但如果放弃这三个魂环再去寻找五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肯定要耽误大量时间。运气不会总伴随着我，五万年魂兽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更何况还要适合昊天锤才行。哼，从未有人试过又如何，以我的半神之体，难道还怕这三个尚未达到十万年修为的魂环不成？ 想起先前八蛛矛对于三头千钧蚁皇的全面压制，再看了一眼身边的海神三叉戟，唐三猛一咬牙，就任由那三个魂环同时套上了自己的昊天锤。随着修炼大须弥锤，唐三霸气日盛，此时又是给昊天锤施加魂环，昊天锤本身沉凝的气息令他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当那三个魂环同时套上昊天锤的瞬间，唐三只觉得轰的一下，一股无与伦比的澎湃能量瞬间从昊天锤冲入体内，那是完全力量属性的魂力，就像是当初在海神岛上面对惊涛骇浪的冲击一般。唐三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那冲击之下瞬间脱离地面，向后飘飞数十米才落在地上。黑色的昊天锤在这一刹那竟然完全变成了红色，就像是烧红了的烙铁。强烈的能量波动令唐三身体周围的地面寸寸皲裂。魂环是对武魂的锤炼和进化，换了品质差一些的武魂，同时附加三个魂环，恐怕一下子就会引起武魂爆裂。但昊天锤却不一样，它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天下第一宗门的镇宗至宝。在那庞大能量的冲击下，虽然通体变得火红，但它却强行将那三个魂环的能量完全吸纳，同时自己已经拥有的五个魂环都亮了起来，扩散成五个巨大的光环守护着昊天锤本体，任由那三股巨力如何冲击，也压制得他们无法离锤而去，更不会因此而破碎。与此同时，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释放出血色光彩，强横的杀气与昊天锤的霸道融为一体，配合着五个魂环的能量，对着后来的三个魂环全面压制，硬是让这些能量全部都融入到唐三体内。昊天锤是没问题了，唐三却面临了大问题，那瞬间奔涌入体的能量实在是过于可怕，几乎一下子就将他的玄天功内力冲散。尽管唐三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还是眼前一黑，险些被冲击得昏过去。咬紧牙关，唐三猛然间嗔目怒喝，张嘴喷出一口血雾，整个人就像是怒目金刚一般。在这个时候，他是不能使用蓝银领域的，否则凭借蓝银领域的海纳百川终极技能，通过森林中的蓝银草的帮助会好一些，可现在的他却只能硬顶。 来吧！ 唐三的左手抬起，按在自己心脏位置，聚集玄天功护住心脉，右手握住海神三叉戟，一道海神之光直接注入到海神之心中，瞬间将自己与海神三叉戟连为一体。与此同时，背后八蛛矛完全伸展开来，金光沾染，强势的八蛛矛气息被唐三凭借着浩瀚的精神力硬是拉入体内，配合着自己玄天功内力顶了上去，抵挡住了那三股融为一体的巨力冲击。唐三的身体成为了双方碰撞的战场，同时吸收三个魂环的能量实在太庞大了，也幸亏唐三体内的经脉血肉已经提升到了半神境界，这才没有被一下冲垮。体内的每一条经脉都扩张到了极限，强烈的压迫力令唐三的血液流动速度瞬间提升十倍，心脏强力地跳动着，硬是接纳了这十倍速度循环的血液。执着的信念与无与伦比的霸气在心中蔓延。也就在这一刻，唐三突然明白了大须弥锤的真谛，也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能够凭借着大须弥锤以弱胜强。 那真谛就是，一旦发动，就只有一种信念，胜利。在大须弥锤面前，没有强大的敌人，只有会被自己击溃的敌人。极度执着的信念与执念，才能将大须弥锤的霸气完全展现。 融入到骨子里。 这就像是在自己体内施展大须弥锤，面对千钧蚁皇三兄弟所化魂环带来的能量强横冲击，唐三没有任何引导的意思，就那么催动着自己的全部力量，带着无与伦比的霸气正面撞了上去。也在这一刻，他的大须弥锤终于真正的练成了。第一次碰撞，唐三顿时七窍喷血，整个身体猛然从地面上弹了起来，再带着海神三叉戟重重地摔在地面上。两股巨力碰撞的地方，至少有一条主脉，十余条分支经脉破碎。剧烈的痛苦瞬间席卷全身，令唐三整个人皮肤上都浮现出了一层血色。但就算是这样，就算他无法再保持着坐姿，却根本不管自己身体的伤势，毫不犹豫地催动着残余能量，瞬间组成了第二波冲击，甚至冲入他体内那些能量在被击退后还没有发动攻击，唐三的第二波攻击就已经正面冲了上去。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认为唐三疯了，这可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战场，他这么做首先伤到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可是有些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唐三就是那么做了。强横的碰撞再次展现，这一次唐三自身的各种能量在他那强横的霸气下被挤压着，完全融为一体，化为锤形，就像是昊天锤似的再次轰了上去。对方那轰击所需要的澎湃能量还没有完成第二次凝聚的时候，他的攻击已经到了。剧烈的轰鸣再次响起，唐三的口鼻耳之中淡金色的鲜血顿时呈雾状喷发而出，所过之处就连周围的树木都被血雾瞬间摧毁，而他的身体再次因为剧烈的震荡而腾起，再重重地摔在地面上。这个时候，唐三的右腿悄然亮起，红色的光芒混合着蓝金色光芒瞬间蔓延全身，蓝银皇右腿骨的修复技能被自动地引发了出来。此时的唐三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大须弥锤的状态之中，抛弃了一切的顾忌，甚至没有去思考如果这个时候外面再来一只魂兽该怎么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